题目就是为什么要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 如果你有参加婚宴或者宴席的话，有时我们会吃到鲍鱼。你喜欢吃鲍鱼吗？那么鲍鱼，我们怎么知道这鲍鱼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那鲍鱼的价值在于它的重量。鲍鱼是怎么样称重的呢？如果你去海味店，我是没有买过，但是据说他们是用斤来计算的，不用公斤，而是用中国的斤。这个中国的斤又叫做司马斤，它是源自中国古代的一个官员的职分，叫做司马。司马这个官员，他需要管理军人用的粮食，他们要吃多少分配，所以他们就制定了这个司马斤出来。那么来到今天，这个司马斤也被用来称一些食物的重量，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鲍鱼。所以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鲍鱼是有多好呢？有些人会说我买的是十头鲍，意思就是说在一斤里面有十粒鲍鱼。那么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这个鲍鱼是四头鲍的话，也就是说一斤里面只有四颗鲍鱼，你可以想象它的鲍鱼是多么的大又重又多汁。是的，虽然这个斤的计算法源自中国古代，但它的所制定的这个重量深深影响到今天的我们。我们在吃鲍鱼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鲍鱼是多少头的鲍。是的，一个标准斤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方便计算，也让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那来到今天，虽然我们很少用这个司马斤，但是我们普遍上用公斤来计算。那么这个公斤能够使到我们在交易购买的时候很方便，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我们称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否是有暴饮暴食的。是的，这个秤或者瓶在重量方面给我们指南，只是在重量方面而已。那么有什么东西是在生活上的全方位给我们指南和定下标准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其实圣经在很早以前就被世上有名的人誉为是上帝赐下的最佳指南。我们来听听以下的一些评语。比如说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他承认说，我认为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的最佳礼物。在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他说，圣经是来自一位非同凡响的作者，与他相比，世间所有著作都望尘莫及。而另外一位是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说，圣经不仅是一本书，它是有生命的活物，能征服任何敌对的事物。是的，圣经从以往就被人广泛的应用作为一个标准，因此圣经的标准可以说非常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圣经的标准呢？在箴言三章一和二节劝我们可以这样做。箴言三章一和二节，经文念到说，我儿，我的律法你不可忘记，我的诫命你要忠心谨守，这样你就日子长久，年寿增添，得享平安。是的，上帝劝勉我们要遵守他的标准，他从不勉强我们这样做， 但是请留意经文的第二节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益处呢？他说我们的日子就会长久，年寿会增添，以及得享平安。不错的，在实际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确可以活得更加平安快乐在今天。而在属灵的意义上，所有按照上帝话语去做的人有永生的希望。但很可惜的是，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大看重上帝在圣经所定下的标准。好像在诗篇十四篇一节，今天很多人有这样的态度。诗篇十四篇一节这里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耶和华。是的，很多人他们觉得上帝的标准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觉得我不需要给任何的人或者个体来控制我，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样的态度有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吗？事实表明并没有。因为当人有自私自利的这个念头或者态度的话的时候，就影响到我们世界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比如说我们最近都吸了两个月的这个烟霾，有些人吸了哇很辛苦。在印尼更糟糕，他们的烟霾可以1000点2000点，根本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所以这些自私自利的公司或者人，使到地球的生态环境大受影响，我们的空气啊、水源啊、泥土受到严重的污染。还有自私自利的这个态度也使到世上虽然有很多的生产，却还有很大部分的人要挨饿，陷于贫穷，没有东西吃。那在另外一方面，道德的堕落也使到世界的环境越来越坏。比如说离婚率越来越高，家庭关系不稳定，那么这就造成了其他的这个连环作用。比如说年轻人他们去吸毒卖淫，或者是从事其他的犯罪活动，偷窃打抢，还有这也引起了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艾滋病啊、性病等等。也在很多先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受不住这个崇尚物质的精神，得不到他们要得的东西就自杀。那么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人漠视上帝的标准不能够带来任何一点好处。以上的这几个例子向我们表明，人非常需要上帝的标准记录在圣经里面，圣经的标准帮助我们去应付生活的难题。那么一眼看下去，在我们当中可以说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朋友已经有读过圣经好一些日子。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圣经的标准的时候，那么请你去想想，你在以前还没有应用圣经标准的时候跟现在相比，你得到什么福分？你是否有从圣经的这些标准得益，并且提高你的生活素质呢？所以我们在讨论以下经文的时候，请你去回想一下，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坚信我们在今天要继续按照圣经的标准去生活。那么以下有三个圣经的标准是我们要讨论的，也是一般上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看。第一方面是家庭关系，在以弗所书5:22开始，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以弗所书5:22。我们会读22-25。让我们看看在家庭里面圣经的标准怎么样巩固 家庭的关系。二十二，做妻子的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会众的头，会众是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救主。事实上，会众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该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继续爱妻子，正如基督爱会众，为会众舍了自己。所以圣经的标准劝告做丈夫跟妻子的，要丈夫要爱妻子好像爱自己，而做妻子的要深深尊重丈夫。那么一个家庭如果应用圣经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原则的话，你认为这个家庭会不会比较美满快乐呢？肯定会。就好像有一个经验谈到，这边谈到有一对夫妇，那这个妻子她是在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的，她也很喜欢政治。那么她的丈夫呢，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面担任重要的责任，所以他们双夫妻都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在事业上很成功。但由于他们太过专注各自的活动，他们相处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孩子就交给保姆去照顾，结果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所以这个丈夫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就辞职，然后整家人搬去乡村的地方生活，希望可以缓救这个家庭关系。但很可惜的，过了不久他们也是不能够，觉得不能够再生活在一起了，因此他们就断绝了16年的夫妻关系，就这样离婚了。那么 那时候他们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就被判给做妻子的有抚养权。那么你看 这对夫妻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就是基督教徒，但是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标准，结果他们的家庭破裂了。事情有什么进展呢？那这个男子他之后一个人居住，他就在耶和华见证人探访他的时候接受了两本杂志，他读过那些杂志，发现到原来见证人其实是相信上帝跟耶稣的，他才起诶，原来他们也是基督徒。那个时候他跟一个女子同居，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女子以前也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来的，但是现在不是。所以他就问这个女子关于上帝跟耶稣，过后这个女子就告诉他，其实上帝的名是耶和华，然后也告诉他可以到哪里去参加耶和华见证人的聚会。所以这个男子当时就基于好奇心就去参加了聚会，参加了聚会之后开始了圣经讨论，他很快就看出他的生活不符合圣经的标准，因此他决定要做出改变。他第一个做的就是决定跟这个同居的女朋友分手，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他回到家乡之后继续研读，跟见证人研读圣经的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他完全看得出见证人是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所以他参加了会众的所有活动，然后在1990年的时候受了浸。那么他本身受了浸，他的前妻又怎么样呢？他前妻知道他的丈夫成为见证人之后很生气，他说他竟然去成为耶和华见证人了。他在政治方面越来越活跃，他也希望可以找到攻击耶和华见证人的资料，因此去找牧师，但是牧师并没有给他什么答案呢。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延到有一次他的一位兄弟，他的兄弟就请他去参加他的婚礼，他的这位兄弟是我们的弟兄。所以他参加了那次婚礼之后，他就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一直来以为耶和华见证人是死气沉沉的， 当他参加了婚礼之后，他看得出见证人是一群很仁慈、快乐，还很有幽默感的人，所以他另眼相看。然后他也看到他的前夫好像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在品格上有仁慈啊、自制啊，不像以前那样会去纵酒。所以有一次，因为他们要相约啊，让他的丈夫也看他的孩子，就约在一个游乐场见面。那么这个前妻就想，可能想跟这个前夫复合了，就是要牵他的手，但是他的前夫就拒绝了。然后他就拿出一本家庭书送给这位前妻，然后他请他读当中几章有关于做妻子应该要做的事。那个女子，这个女子就觉得越来越好奇，为什么她要她的丈夫会变成那么谨慎呢？在男女关系方面，所以她就开始了一个圣经研究。她看得出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完全按照圣经的标准，所以她也离开了这个福音堂，然后拒绝参与政治活动，还有她也戒了烟。然后在1991年受了浸，那么他们很高兴，他们两夫妻呢虽然分开了，但是又以圣经的标准，他们可以再次的一起，再次的结婚，然后这次是在王国聚会所里结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本来是婚姻破裂的婚姻啊，一般是完全没有的救了的，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由于按照圣经的标准，他们可以破镜重圆，团结在一起。那么另外一个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现在的人呢可以说完全不看重道德，随便就可以男女关系可以在一起，但是圣经却劝我们，上帝是不喜欢婚姻之床被玷污的。因此我们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果按照上帝的圣经标准去生活的话，就能够避免许多难题，比如说未婚怀孕或者是由于对配偶不忠而使到家庭破裂等等。那么人际关系方面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罗马书12章17和18节。罗马书12章17和18节，经文说，对谁都不要以恶报恶，所有人看为美好的事要立志去做，只要自己做得到，就要尽力跟所有人和睦相处。是的，这节经文呢念起来很容易，不要以恶报恶，要跟所有人和睦相处，但是在生活上要表现出这个和睦的精神有时候不容易，有时候会给我们的背景或者是我们家庭环境所影响。就好像有一个年轻男子，他从小他就加入了反政府的组织，他很憎恨一个敌对的党派要去抢夺他们住的地方那一区，所以这个男子他为了成为一个出色的战士，他去学武术，所以他说不管谁得罪他，他就会用拳头去教训他，所以是一个生活在一个可能有偏见的地方所以他们想要保护自己来反抗。后来他学习圣经，从圣经的标准他看得出，在上帝的组织里面，什么种族的人都很有爱心，不同种族人也是可以团结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就希望可以做出改变。他说虽然有时候他已经接受了圣经，那个时候但是有时候他还是会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有时候他说有一次他还不小心很生气之下打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很后悔 然后更加决心要控制他的脾气。那么他继续控制他的脾气，然后学习跟别人和睦，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呢？那就是有一天他在街上呢，遇到一个以前跟他敌对的党派的领导，原本他们以前是不可以看到对方的，一定是要打的，但是这个时候他遇到对方呢，他怎么样做？他愿意跟他和睦，他说他就亲切的跟他打招呼，然后又跟他说不如我们忘记以前的恩怨，然后还请他回家坐坐。想不到这个人呢也答应了他，真的是去他的家坐，结果他就开始跟他一个圣经研究。然后现在这个男子以前是反对党的，敌对他的，现在成为他的好弟兄，在我们的杂志有拍这两位弟兄一起吃饭。是的，应用圣经的标准而生活，能够使到我们跟别人呢更加和睦的相处，而且我们也不会生活在那种怨恨怒气的情绪当中，对不对？好，来到第三种生活的方面，就是在雇主跟雇员的关系方面。那么圣经有什么标准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七节，那么做工人的或者是雇员的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圣经的标准去工作。第五节说，你们做奴隶的要畏惧战兢，诚心服从世上的主人，像服从基督一样，不要像那些讨好人的只做给人看，倒要像基督的奴隶，全心全意执行上帝的旨意。你们做奴隶要乐意服务，像是服侍耶和华，不是服侍人。是的，这些经文也劝告做工人的、做雇员的要忠实、诚实，而且勤恳、全心全意的工作。就好像有一个男子，他的名叫威逊的，他是一位基督徒，是我们的弟兄。那有一天他接受到他的老板的通知，说过几天你不用来了，你被裁员了。他就继续工作，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那时候他就负责打扫董事的汽车。他在打扫他的汽车的时候，他就无意中发现了他里面有一笔很大的款项，很多钱呢，他没有告诉我们多少钱，可是是一笔款项。然后这个伟讯的主管知道了，他知道就说，哇，上帝对你真好，今天是你最后一天工作，所以上帝给你一笔钱，这样你可以继续去外面找其他的工作。但是这位弟兄伟讯他怎么做呢？他按照圣经的标准而工作，他没有占为己有，反之他把这个钱交回给董事长。由于他诚实，是一个忠实的工人，这位董事长非常意外，也很感动，他就马上把他请回来，然后还给他升职，成为高级的职员。是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的确帮助到一位弟兄本来是没有工作的，变成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去做。是的，以上 这三种情况呢，只不过是圣经标准的一小部分。我们继续查考圣经的其他标准的话，能够全方位全面的提高我们的生活素质。当然无论什么标准或原则都好，耶稣指出圣经的标准是基于一个最杰出的特质，那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 耶稣对他说，你要全心全意全智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最大最重要的诫命，其次的也是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全律法和众先知的话都系于这两条诫命。是的，无论是什么圣经的标准，全部的标准归纳起来就是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我们如果尽力去符合这两个圣经爱的原则的话，就不难去达到圣经的标准。今天撒旦的世界会想尽很多办法去阻碍我们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做出努力抵抗撒旦和世界的影响。我们要养成正确的态度，要有什么态度呢？在诗篇119篇97节，向我们强调要怎么样去看待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诗篇119篇97节，经文说，我多么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索。我们要学会去培养对上帝律法的爱，这意味着我们要勤恳地研读圣经，要自觉有属灵需要，要买进时机，天天研读。当然耶和华上帝也通过他的主子提供不少的帮助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比如说我们有研读杂志，有这个警醒杂志，那这些杂志经常会强调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守望台线上书库，还有这个 JW Library 的App 来查考圣经的标准。那我特别喜欢的是最近我们在守望台线上书库有一个新的功能呢，就是在圣经的部分有一个叫做编辑参考。如果你去打开的话，它右手边有一个编辑参考，这些编辑参考就是所谓的我们的穿主经文跟参考经文，全部它会列出来。还有一本是我们在最近大会学到可以应用的，就是检索手册。那么在生活上有很多的题目，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检索手册去找出相关的资料。所以我们常常应用这些资料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活用圣经的标准，懂得怎么样去行出来。圣经的真理是不会错的，在加拉太书6:7-8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们种的是圣经的标准的话，我们就会活得更快乐，更有意义。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肯定呢？彼得前书3:10-12，耶和华上帝给我们这项保证。彼得前书3:10-12，经文说，谁喜爱生命，想见美好的日子，就要抑制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谎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追求不已。第十二说，因为耶和华的眼看顾义人，他的耳倾听他们恳切的祈求，耶和华的脸却向作恶的人显出怒容。是的，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圣经的标准去活的话，有许多那些恼人的事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而且第十二节说，耶和华会看顾义人以及倾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上帝能够给的保证。因此通过今天的资料，我们看得出按照圣经的标准的确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福分。我们可以不只救自己，不只是在今天能够 活得平安快乐，在未来也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福分教导其他人。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有清白的良心去侍奉耶和华，赞美和荣耀他。是的，按照圣经的标准而生活是明智的，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素质，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平安和快乐。 问智慧弟兄给我们做出这个清楚易明的训斥。